Say something， 我快要放弃你。什么都好，只求你一句。热的地方，我情愿跟随你。Say something， 我快要放弃你。而我感觉好渺小，照顾我的能力，我一窍不通。而我会跌跌撞撞，我正在学着爱，刚开始把心。Something， 我快要放弃你。对不起，我无法说服你。热的地方，我自愿跟随你。Something， 我快要放弃你。而我会抛开尊严，你是我爱的人，我却要说再见。Say something。